好了，学猫叫是这个刚刚曼宁点的歌哈。 嗯。 但是刚才，但是曼宁没有点啊，没有学啊。 我，你意思是让我也学个猫叫吗？算了吧，我觉得还是算了吧，我们听听就好了。 好吧，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我们北京市丰台一小丰益校区的大队辅导员啊，王芳老师，让王芳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吗？ 好，两位主持人好，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栏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哎，一听到这王芳老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个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是吧小学的时代。 你感觉你是还是像小学的时候是吧？ 是的。曼妮有这种感觉吗？ 嗯，有。 嗯， 我的那个大队辅导员那个时候特别的好。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有国旗下的演讲。 嗯， 就我呢就忘词儿了，就当天就忘词儿了。 然后 那个老师在底下就很鼓励我，然后还应该还是给提醒我了。 嗯， 然后后来我就从此以后就还是有了一点点自信心。 嗯， 就如果说当时就真的傻在台上的话，可能对我打击还是挺大，可能做不了主持人了吧。一直播就紧张哈。 是的，但是。那是学生时代，就是我们作为学生的一种感受。其实作为辅导员，也有自己的很多感受吧。 对， 王芳老师，您如果做了这个大队辅导员以后啊，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嗯，做大队辅导员 最开心的是就是让大家国旗下讲话是吗？ 也不是了，就是做辅导员最开心的，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我最开心的事就是戴上红领巾。 嗯， 因为我觉得戴上红领巾自己一下就年轻了，又回到童年了。 嗯， 然后就是还有在和孩子们一起搞活动的时候， 嗯， 也是最开心的，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长然后进步等等这些。 嗯， 还有就是平时和他们一起玩的时候都特别开心。 嗯，我觉得玩的时候就是辅导员陪着大家一起玩的那种孩子的心情和就辅导员看盯着大家去玩的感觉不一样，就是融入到学生的这种活动当中的感觉会更融洽。 嗯，陪着他们。 但是有没有说当辅导员最痛苦的事情？ 嗯，这个我想了很久。 嗯， 然后我觉着好像都还好， 好像都还好。 嗯， 就是发现没有，就是当辅导员一直很开心。 对，就是一特别开心。 嗯， 特别乐观的事情。 嗯，王芳老师，您做辅导员有多长时间了？ 啊，有23年。 23年啊，掐指一算，现在第一批的孩子应该得有个34、35岁了。差不多吧。有没有说有些就是当年的学生会来看您的？会来？ 有，我在发的那些照片里也有。 有是吧？ 就是，在最开心的里面就有 啊。 嗯，毕业的学生经常都会回来。 嗯， 然后还有就是像暑假，然后我有上大学的孩子回来看我。 嗯， 跟他们一起合影啊之类的。 其实就是学生们回来看您的那种感觉，反正我好几次就是回去看我的老师的时候都是感觉就非常的兴奋。 嗯， 因为看到就是小学时候的老师，就真正帮助过你的老师，你告诉他一些现在的近况的时候，老师也都是非常和蔼可亲的。嗯，就是感觉要安慰安慰你啊，就是那种感觉特别的好。你看这张照片应该是这两个孩子 上大学了，一个去武汉了。嗯，对，还有一个去上海了。 不是，这样一看其实现在孩子长大就是和小的时候的感觉不一样吧。 嗯，都比我还高，都要仰视了。 就是孩子回来再看你的时候，他们会和你聊什么呢？ 嗯，他们总会聊起小时候，就是上小学时候的生活。 嗯， 很多美好的回忆。 嗯，美好的回忆。有没有说哎呀，那个王老师您小的时候怎么批评过我呀什么的？有没有？ 嗯，因为我这个身份比较特殊，我是大朋友。 嗯啊， 然后我对孩子的批评还是很少的。 啊， 所以就是一般孩子回来都会和我聊起我们当时比如说一起开展哪个活动。 嗯， 像我这波孩子他们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半夜远足天安门呀什么的，这些事情都是他们应该说是会终身难忘。 哇，那太疯狂了。 嗯， 曼宁半夜的时候去天安门广场然后看升国旗是吧？ 嗯， 就是走过去哈。 走着去的。 是的。 嗯，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才经历这个过程。 我是自个儿去的，那没有小伙伴陪我。 但是小学的时候他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 走的距离越长，其实对于他来说印象越深刻。 嗯嗯，是。 嗯，然后上了大学以后，这些孩子回来再看您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心里面其实也是充满着感激。 嗯， 因为我觉得预示着一个老师能不能就是在学生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就要看学生毕了业以后是否还回来看老师。 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说这个学生真的很感激老师，或者是对老师有很深的感情的话， 嗯， 他就是发自内心的想回去看看老师。 嗯，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吧，经常回去是看我的高中老师，我的高中政治老师。 嗯， 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成了这个亦师亦友忘年之交，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在一个人的学习的阶段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嗯， 如果他们俩真的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嗯，是的。我们今天就是从王峰老师的学校聊起来吧，丰台一小的丰益校区啊。 嗯， 这个丰益校区算是丰台一小的一个分校是吧？ 对对对。嗯，是的， 是在丰益桥旁边。 啊，对。 你看我聪明吧？ 还不是又去过呀。 王峰老师，您这个在丰台丰益校区做大队辅导员做了有多少年了？ 我在丰益这个校区做大队辅导员，现在是五年。 五年的时间。嗯，我听说丰益校区也有一个广播台、广播站， 嗯， 和我们青年广播不相上下。 哇，没有 这么厉害吗？ 这个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丰益校区的广播站都做了哪些节目吗？或者说，小朋友们怎么创立起了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要做这样的一个广播站？ 嗯，好的。 小学广播站。 嗯。嗯，这个呢还是我最开始来到丰益这个校区的时候，然后当时我是有一个孩子，然后他在聊天的时候跟我说，就是老师，我们可不可以成立一个我们学校的广播站？我说当然可以了。然后他当时就反问了我一句，说真的吗？然后我说为什么不是真的呢？他就是说，老师，我们之前的辅导员就是一直很频繁的在换。 嗯， 然后我这个都申请了好几年了。 嗯， 然后我一听孩子这么说，我说你放心吧，王老师一定会帮你完成这个愿望的。 嗯， 然后后期就是我们的这个孩子，他叫江宇加贝。 嗯， 然后有一张他的照片，然后他自己设计的广播站的这个站标。 嗯， 包括那个这个广播站的招聘原则呀等等，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孩子自己来设计的。 嗯， 然后我帮他去改，然后呢他通过广播他去招聘这个小广播员，然后我们的这个广播很快就成立起来了。 嗯，主要广播站是讲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嗯，有学校里的，就比如说关于校园里面的事情，校园里的活动。 嗯， 然后也有一些包括比如说传统节日，该到哪个传统节日了。像我们这周四的广播就是大雪，因为周五是大雪节气嘛，孩子们介绍这些。 嗯，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好人好事啊等等。 嗯， 包括学生们写的好的文章啊等等，都会在广播站来进行广播。 嗯， 孩子们非常喜欢。还是 这图片里的这些都是广播员的广播站的成员， 就是每一期广播完了我都会给他们拍一张照片，我也挺喜欢拍照的。 啊， 然后我找了那么任意找了三张，就是想看一下他们开心的表情。 嗯，所以说这个你像这张照片里有八个孩子，这八个孩子一起来完成这一期节目。 对对对。 嗯，有编辑有主持人。 嗯，对。 还是说每个人都要出声啊？ 有一个小主编。 嗯， 然后他会把大家的这些稿件， 嗯， 然后合并起来成一篇，然后每个人都会在这个广播当中让大家听到他的声音。 哎呀，太好了。 嗯， 曼宁，你看人家这也基本上和咱们青年说是一个栏目组成员的构成啊。 真是羡慕啊。如果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有广播站的话，哇， 这从小培养啊。 对， 比如说哪天真正的咱们风铃，这叫这个小风铃广播哈。 对，小风铃 广播站的 加倍起的名字。 对，成员来到了这个 青年说的节目组说，想当年呐，我做广播员啊，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 还真的是啊， 是真的是这样的。 开始了，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有很多网友在留言啊。有一位网友说，这金的网友说，听着王老师说话真亲切啊。还有淡蓝色的忧伤说，师傅不要紧张啊， 小徒弟来了， 小徒弟来了啊。还有云说，王老师真棒。淡蓝色的忧伤说，这是小风铃广播。为什么起小风铃这三个字呢？ 就是孩子有一个他设计的标志嘛，就是站标，或者说叫站徽也可以，广播站的一个标志，一个 logo。它是采用的是自然界中的这种风铃花。就是想让所有的同学能够和他们一起去感受大自然的声音，然后这种美好的声音，听到这些。 好的，这样吧，我们请我们导播老师再调一下图片啊，因为图片确实有点多啊。 是 是的，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在广播站。 对， 在这个第二个红领巾广播站里，可能应该有，哎，只有三张照片啊，可能是我们考的时候可能， 格式可能会有一些， 应该还有两个，对， 有两个，可能格式上有原因啊，没有考过来啊，就类似于一个小风铃的样子，是孩子自己设计的， 对， 是自己设计的， 对。 那从一开始孩子提这个提议到最后小风铃广播站成立，用了多长时间？ 一个月之内 就搞定了， 对， 哇，太开心了。 然后我们第一期节目，然后就呈现了。 就直接呈现了。 对，现在是每周四中午都会有。 每周四中午都会有，就是孩子们直接就是直播出去了。 对对对， 播出去了。 对， 哇，太棒了。 嗯， 特别期待这些孩子们哪天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让他们感受一下啊。其实，对于丰益校区来说，这个有很多的活动和节目哈，这个包括辅导员。在帮助孩子们一起做的一些活动，我们先通过一个宣传片啊，了解一下丰台一小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来看一下。 时光弹指一挥，月满月亏，潮涨潮落，50年的历程，岁月章回。为时尚和同济，孜孜不倦的追求，自强不息的奋斗，铸就它金的耀眼，灰的深沉，蓝的纯净，绿的蓬勃，红的绚烂。昨天走出，沐浴今日的阳光，丰台一小已经走过了50年寒暑。50年的时光，幼苗从阴阴郁郁长成大树参天，一树葱茏渐渐长成，一卷丰厚从此展开。流光溢彩的漫漫征程，一路走来的铿锵歌唱，太阳热情点燃生命的火焰，岁月悄然转动不息的年轮。2万个日日夜夜，看万家灯火，牵手金色的阳光，洒满金色的课堂，金色的人生凝成金色的希望，无尽的求知化作无尽的交流。 流，青春的活力化作青春的起跑，选择珍视行动，培养独立思考与判断，民主尊重求知，确立孩子的自主人格。多少次讲台上的学而实习，多少回校园里的笑谈风云，幼苗精心呵护，长成参天大树，园丁为大树培起层层沃土，50年的励精图治，代代相因。 丰台一小的一个宣传片啊，是50年啊，建校50年的时候啊，历史非常的悠久。 对，始终依林。 除了这个我们丰台一小的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画面以外，其实对于这个丰益校区来说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红通社记者站啊，在丰益校区也搞的是如火如荼。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首先就是红通社，它是由北京市的红通社记者站的一个总站，然后底下会各个学校自主的来申报成立分站，我们就属于其中的一所， 其中的一所， 对，校园记者站， 那这个小朋友们主要有什么样的工作呢？他们 一个是会在校内发挥他们的作用，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小枫林广播站，然后他会有这些孩子参与其中，他们的采访呀，包括他们撰写的一些稿件会在广播当中进行播放，就是广播站的孩子都是小枫林广播站的孩子和红通社的孩子很多都是相通的，然后这是一个是在校内，包括我们升旗仪式上拍照呀，大队会上拍照呀，他们都会穿上红马甲然后去参与其中，这是校内的活动。那校外的活动呢，就是北京市红通记者站他会经常发一些邀请，然后我会经常比较关注他们所发的邀请，就是为孩子们去争取这些参加活动的机会。他们参加过很多很多市级的活动，而且就是孩子们从最初的那种就是他的小稿件写的很短很简单，到后期就是他们能够很完整的一篇报道的稿件，并被登载在青年报啊少年报上啊这些。 你看这张照片是19大精神我知道，这是哪个活动啊？ 这是他的一次课程体验，然后当时他们是去红通社，去他的这个在那个青年报社那块儿，然后他们参加一个课程体验，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当时。 好吧，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和王老师来分享啊。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 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啊。刚才我们聊到了丰益校区的红通社的一些活动哈，啊，这是十九大精神，我知道是在中国青年报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是吧？ 北京市组织的。 对，这张照片呢，这是在哪里？ 这是在我们的开学典礼上。 开学典礼上，然后红通社记者采访 拍照，对，采访。 对，而且还特别有标志性的戴上这个红马甲哈。 对 啊，就是 现在孩子们以他为荣， 特别专业啊。就是你有红马甲，我没有。 我觉得这是红通社加上这个小凤林广播站，可以组成一个小小的又比较成熟的一个媒体了。你看，既有采写的记者，又有主编，还有主持人，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机会。 这个也是在采访吗？ 对， 这是有记者在采访。 对，他现场采访， 现场采访。 我们经常在升旗仪式上或者开学典礼上，因为不想让他成为一个大人讲，然后孩子在那儿听的活动，就是想让他们参与进来。然后我们这个是这学期的开学典礼，我和我的祖国这个主题，然后让孩子们谈一谈你对祖国的认识有哪些，就是想听一听，就是在最开学我们没有搞活动的时候，孩子们对祖国都认识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到期末的时候，经过这一个学期的主题活动的教育，再来跟孩子们问一问他又知道了什么。 就这样的一种变化，其实无形中是他这段时间的一种学习的过程哈。这些红通社的记者大概的人数有多少？ 现在是有30多个孩子。 30多个孩子啊。 对。 然后他们会有分工吗？ 会有分工。 比如说我是记者，我是主编，我是什么摄影记者。 对，有摄影的，然后有包括他这个有小站长，有副站长，都是有分工的。 有站长、副站长， 对， 他们和这个小凤林广播应该是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吧？ 对，是的。 有没有说你在你的印象是中比较深刻的有孩子写的一些采写的一些稿件？ 孩子采写的稿件，就比如说我们校内的活动吧，我们学校是一个4个校址的这样的一个集团，我们每年在春天会有这种校园的足球赛，然后我们小记者除了拍照之后就撰稿，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孩子比如写那个足球赛，然后他的描述，对于这个球赛的这个裁判员、运动员，包括场上观众都会有采访，把他们的感受然后汇集在一起，包括场上进球的那种精彩的片段，孩子们写的都特别好。感觉很生动，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准专业的体育台的记者了。 对，有的孩子他喜欢足球，然后就写的真的是挺那个什么的。因为我对足球不是特懂，然后就感觉孩子写的好专业呀。 这是足球方面的，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 有 写像什么纪实类的吗？比如说描写一个人物，我心目中的王芳老师这样的人物特写。 人物。描写人物， 或者 这种的就是我们有纪实的那种也有，就比如说在教师节的时候，孩子们会写一些老师的心里话，其中也会描述一下老师 啊。你像这种红通社记者每天出去都采访吗？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频率吗？一些大型的节日我估计应该会出去采访吧。 对，我们校内就是包括每周一的升旗，然后还有就是到一些重大的节日的时候，包括平时我也会给他们留采访作业，就是周末的时候，社区里的这些居民也会围绕着某一些主题 会去了解一下情况，就是实际上也是想锻炼一下他们的这种交往能力、表达能力， 嗯， 包括回来之后撰写稿件的能力等等。 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静水流深这位网友说，为自己喜欢的事业，王芳老师正在默默奉献啊，为孩子们的成长搭建平台。还有于燕说，有才的王老师，见见王说棒棒的啊。这是红通社，其实红通社在丰益校区或者在丰台一小做的这些活动，这个像红马甲啊，像这个去参加一些外面的这些采访活动啊，这些活动搞了大概有多少年了？ 这个我们是2013年成立的校园记者站， 2013年成立的，到现在 5年 的时间。 对对，就我来了以后，然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各种活动吧。 嗯， 然后我这里边有，就是比如孩子和世界冠军，的合影，他们是去参加那个华西的那个活动，然后还有那个罗旭，然后去参加那个， 这是和罗旭的合影，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十大武器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发布会， 十大武器的这样的一个现场发布会， 对，明星武器的发布会， 是这个啊， 对， 年度十大明星武器的评选发布，特别专业，你看， 对， 两个小记者的那个表情就是感觉，我是一名记者， 军事记者， 军事记者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举行的？ 这个具体的是在，好像是在那个博物馆， 博物馆 来着。 按说其实十大明星武器的评选应该是男孩子比较喜欢哈。 对。然后我们当时这两个女孩子特别积极踊跃的报名，然后我说那你们对武器了解吗？孩子说，我不了解，我可以学。我说你们别到现场之后，到时候我没得问。 大家还非常积极， 最后还是两个孩子去的， 对，收获很大。 对，通过表情可以看出来还是很开心的。如果这个他们去采完以后回来写，应该会写一些什么东西呢？ 他把我们就是那个高个儿的那个女孩子薛周木心，她把这个十大明星武器最后发布出来的每一个武器的介绍，都写出来了，然后她说是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和她一起来分享，然后也感受到了我们国家国防的强大，祖国的强大，然后另一个小孩就表达出了就是说这个科技的发展，国家的这种进步，感觉自己作为中国人很自豪。我觉得小孩能够从心里表达出这种想法来，真的也是挺不容易的。 他应该是耳濡目染，其实就是看到了这些东西以后，发自肺腑的去表达的哈。我看到这张照片特别有意思， 这是访谈吗？ 记者在采访大队长、这特别有意思哈。 这个它是一次叫做红领巾讲故事的比赛， 这个、 是北京市的， 这个有点像比如说我们记者北京台记者采访北京市市长这个感觉，特别有意思哈。这是在采访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红领巾讲故事比赛，然后那个小孩他们都是参赛的小选手，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小记者就及时的，他找了好多个孩子，就是问他们对这个讲故事参加这样的活动的收获和体会。其实他在问别人的时候，他自己也收获了。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特别专业啊，红通社的小记者左手拿这个小本本，右手拿这支笔， 正在， 然后那个目光也都是非常犀利的， 很专业 、 我们看到现在公众号这个后台哈，我们的网友董勺勺他说，小记者有专业范儿啊，还说王老师引领孩子们走出校园，在更大的舞台上得到了锻炼。的确是这样， 是的，这个红领巾讲故事也是我们丰益校区主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吗？ 不是，这是北京市的活动。 北京市的活动， 孩子对走出去采访别的孩子， 就等于去采访了其他学校的一个大队长或者大队委。 对，是 哦， 挺锻炼孩子能力的。 其实这个面覆盖的很广啊。其实我以为是我们红头社小记者自己穿， 只是在学校那什么， 对，然后自己采啊，今天去二班采一下，明天去三班采一下。不是这样，其实是去了全校全市哈。 对， 这样其实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接触，有更多的交流，不同的学校之间也有很多的沟通。 这张照片是越读越想听，这应该是北京电台组织的活动吧？ 对，这是一个，第二届青铜葵花奖 啊， 它的一个读书启动仪式。 嗯， 我们这些小记者当时是应北京市红通记者站的邀请，在这个启动仪式当中为大家介绍老北京的胡同， 嗯， 然后以及介绍一些那个阅读，关于爱阅读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嗯，曼宁，你看到这张照片有什么感受吗？我觉得就特别专业。 的确是这样，而且他们从小就接触各种各样形式的非常丰富的活动啊，走出校园，我觉得对于开阔眼界啊，增长见识有很大的帮助。 像这样的活动，越读越想听，这些小记者们参与的积极性上怎么样？就是很多的孩子都会去吗？ 对，当时他们这个活动应该去很多记者，还有别的学校的小记者， 嗯， 因为不是光我们学校有，在北京市这红通社记者站还是挺多的，校园记者站，覆盖的面很大， 嗯， 然后他们在这样的活动当中，也可以结交到很多的朋友， 像我们学校的小记者大概有多少呢？ 我们学校的记者是有30多个， 三十多个。你看到这个和罗旭叔叔的合影又是哪个活动？也是那个师大 明星 的合影啊，武器明星的合影。这张照片也特别有意思，这是在采访老师吗？ 对，采访老师，就是开学典礼的现场 啊。 关于我和我的祖国，他既问学生，对我们的祖国是怎样的一个认识和感受，也问老师。 哎，其实我发现王芳老师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的态度，就是他可以把很多的活动融合在一起哈。你像这我爱我的祖国哈， 对， 这样一个活动，既是让学生或者老师表达一下对自己祖国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尤其是从开学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变化 哈。另外还把红通社记者叫过来哈，采访一下啊。所有的活动都可以聚合在一个活动里去办。 对，是的。 嗯， 就是给孩子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舞台。 嗯， 然后让陪伴着他们成长。 嗯，像这样很多活动融合在一起的例子还有吗？ 首先这是其中的一项，就是我们的小风铃啊，然后广播站它是合在一起的，然后我们的各个项活动当中会让这个孩子们都参与到其中去。还有就是我们的小干部培养后面要谈的话题，小干部的培养和我们丰台区的这个志愿服务等等，这些我都把它融合在一起。 哇，太棒了，这样其实无形中很多的活动它都可以通过一个平台载体做出来更多精彩的画面哈。 对， 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小干部啊，他是怎么培养起来的？您有什么样独到的见解呢？ 就是我们的少先队的小干部们哈，刚才您不是讲到了小干部哈。这个在我心目中啊，小学生的小干部可厉害了， 可神气了、那个时候大家都想当小干部。 是的，反正我比较就是我最高记录，曼宁，我给你讲过吗？没有哈，曼宁可能还没，就是曼宁刚刚我们这个出差回来啊，原来我们的这个前几期的北京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他没有参与哈，我再给你讲一回哈。 好啊， 我当时的当小干部的心路历程是这样，小组长，不是小组长，语文课代表，地理课代表，不是没有地理哈，语文课代表，那初中是地理课代表，语文课代表，纪律委员， 厉害了， 班长、中队长， 大队长， 直到当到大队委里面的文艺委员，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从3年级开始，从文艺委员， 然后你就进入了文艺 圈了，一路走到 了 中队长，从中队长一路回到了小组长。 所以你的巅峰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是那个大队委里的文艺委员。 我有一次，我是叫一道杠事件，我给他起了个名叫一道杠事件，这个一道杠事件是我小学里非常耻辱的一件事情。 快给大家讲讲吧。 就当时我当上中队长了，中队长几道杠？ 两道杠。 我就特别羡慕带3道杠的。 你就给画了一道， 我拿自己拿水彩笔画了一道。我还骗我妈说我当上了大队委。 然后我妈那个时候还专门带我去影楼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就是三道杠的那个 三道杠的照片， 嗯， 然后还都挂，现在还挂在我们家， 嗯，后来是怎么被揭穿的呢？ 那肯定啊，那因为它间隔上那个肯定是有、那个、 你画的不够逼真， 画的不够逼真，然后回来以后就接受到了老师的批评， 嗯 啊，就是说。想当大队委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嗯， 但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 嗯， 啊，你还要在中队长的这个岗位上再继续历练一段时间， 嗯， 啊，所以就是， 我还以为给你降级了呢，这中队长还不错啊， 没有啊，基本上就是这个过程， 嗯、 啊，这个被我形容为一道杠事件、 哦， 在我小学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哦、情况哈， 哦、 这个。这样吧，让王峰老师来讲讲，其实对于小学生的这种学生小干部的培养，其实对于王峰老师来说更加的专业，我认为。嗯。 嗯，首先呢，就是作为小干部，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 你觉得我这个行为好不好？ 那还用说吗？ 这个我觉得要两方面去看。就是从那个心情上可以理解，这是上进的心情，然后有这种，追求一个就是更高的目标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应该是肯定的。然后呢，不对的地方就是不能自己去做。 是的哈。 嗯，对对对， 是的。 然后，在小干部培养方面，我觉得从我来说，我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可以说就比较突出一些的地方，一个就是我会相信每一个孩子。嗯，刚才我也说了，我很少会去批评他们，而且也很少有发火的时候。 嗯， 我相信他们，然后让他先有自信。 嗯， 然后就是，在能力呢，从实践中来，就是给他们创造更多的舞台。 嗯， 让他们去锻炼，去培养他们，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融入到开学典礼，融入到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让他们去敢于走到前面，去锻炼他们的这种胆量和勇气。 嗯， 然后这就是从实践中去锻炼。 嗯， 另外我们学校比较特色的地方是我们有小干部冬令营，我在照片当中也给找了一些。 嗯， 我们的小干部冬令营是各个校区的小干部会汇集到一起。 嗯， 然后汇集到一起，就是本来孩子们是不认识的，然后呢，通过在小干部冬令营当中，我们会给他们不认识到认识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首先是给他们分小队，然后根据这个孩子的数量，我们可能让孩子一到十去报数，然后数一的在一起，数二的在一起，这样给他们分小队，然后 有点像这个公司的团建哈。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然后分成小队之后呢，他就有了自己的一个组织，他会设计他。组织的这个小队的队徽，然后会选出来，这个小队的小干部、小队长，然后什么文明监督员呀，什么噪声控制员呀等等，会分工。然后呢，这是组建小队之后呢，我们会组织孩子们出去开展。有在学校内的，校内的就是这种对峙的这种温故和复习，因为他们作为小干部，他会去组织班里的同学，所以他自己要先明白先会，所以这是在校内的活动。然后走出去的活动就是一些拓展的训练，然后也有包括我们学校请到的这种卡内基的机构，然后给老师做培训的，也给孩子们做培训，还有就是我们请到的阳光利奇会组织孩子们开展这些拓展的活动等等。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加强干部之间的这种联系和团结哈。 嗯， 除了这个 能力的培养， 除了这个以外，还和其他的一些活动相结合，比如说志愿家庭啊，志愿户口本，是这个和干部之间也是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吗？ 是的。首先说这个志愿服务户口部，我带了一个，这是我们丰台区的一个特色，真的就是挺像户口本的，是吧？ 哎，对， 这是我们丰台区的一项 丰台区 中 小学生 志愿 服务户口 部。 对。 哎呀， 这是丰台区的一项特色的活动，而我们学校 公民教育它的主旨就是参与、尊重和责任。正好这个户口本我们觉得就是和我们学校的这个主题教育又是很契合的。 哎，能不能打开看一眼啊？ 可以。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把它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我那里边也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是用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像这个第一页这个家庭公约，然后户主的姓名，也就是小家长，这个小家长都是学生，然后第二页 我们请我们导播老师看看能不能给一个近景啊，能给到吗？ 给我们户口部的一个特写。 好像今天的这个光有点亮哈。这个里面有好多内容，这是志愿公约的一个誓言哈。 对对，这是最后。 我是北京志愿者，为使我们的国家和城市更美好，人民更幸福，环境更安全，我要团结身边的人，投身其间，面对需求我要行动，我承诺我将竭尽所能参加公益活动，帮助困难人群，真诚关怀有需要的人士，为他们带来温暖。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活动和我们学校的很多活动结合在一起。首先一个就是我把它，因为我感觉这特别像我小时候玩的那过家家。然后这回是有一个本了，这一个家庭成员可以写到这个本 上。家庭公约哈。 对。家庭公约。 嗯。 然后有家庭成员情况一览表。我们少先队它是有很多，比如说升旗，它有升旗手，然后有护旗手，有主持人，然后还有什么指挥啊，我就把它都以这种志愿小家庭的形式然后组建在一起。其中的队长呢，也就是他们的小户主，然后他比如说像主持人，他就会从各个班级去挑选有主持能力的同学加入到他这个小家庭里，然后他进行管理，给他们排班。比如说 这个好有意思，有点像过家家， 就是 然后又把这个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户口本融合到里面了哈， 很有意义的过家家。 哇，这个想法好棒啊，王芳老师。 然后他就是这周一是由我的哪个家庭成员来主持，下一个周一该轮到谁了，他就用他的这个小本本来记录和那个给家庭成员分工。当然这些组建进家庭的成员，他首先都是愿意为同学们服务的，所以就是又体现了这个志愿的这个精神。这是我们少先队的这个也和我的小干部培养结合在一起了。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小家庭，就是少先队这一块的各个小岗位都是以小家庭的形式来为同学们服务的。 那这样其实大家做起来会更加的积极，还觉得有意思。 对，而且他愿意跟谁在一起他就叫谁来做他的家庭成员，而不是老师这个安给你那个安。 对， 而且这个有点过家家的这种开心哈。 对，我就是想跟我的小姐妹一起去做志愿活动，那就可以。 对，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对，然后其实就是把孩子们游戏啊玩的这个过程一下子引领到了志愿服务里面。 对， 特别棒，真的。这招怎么 张悦一直感叹哈， 这招怎么 真是希望自己小时候也有这样的活动。 是的啊，我当时我的那个 你想跟哪个小女生过家家， 我那个小学里面我那个小学里面我也经常过家家，我经常是那个就是仆人的那个角色就是或者说是司机的那个角色啊。其实挺好的，这种形式让孩子们也都非常开心，因为有了户口本嘛，然后你看咱们是一家子，那你必须要就是为我们这个家庭 做贡献 嘛。 对对对，像我们现在不是都每天都要升旗吗？所以升旗的这个小家庭，如果你老师每天去提醒他，我觉得就是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要让他自己自主起来，然后这小家长他自己去管理。每天升旗，然后呢升完旗之后他们就直接在那个国旗台下面，然后就在这儿签字，然后我今天升旗了什么的，这样，然后我降旗了呀什么的，就在这小本本上然后就记录下来。然后最后就是到一定的时间就给他们折合一下你每天升降旗的这个时间，然后会给他们盖那个志愿服务的星，一星凑够多少个小时，二星是多少个小时，给他盖那个小奖章，这个我们都是配套的，我没有拿小奖章来。这个都挺好的， 也是一种荣誉 对， 就是这期哎，有一个小奖章是这个吗？应该不是这个， 不是，这是我们 这是六 小 的 六小奖 章的，一会儿咱们再说哈。 对对， 这个咱们先说说。这户口本的事儿啊，这户口本我觉得以后可以运用到青年说栏目组里来。 我们也是小家庭是吧，每个人都轮流的志愿服务， 这招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有意思。 就您当时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呢？ 我当时是想，就是其实当时我们区里边有这个户口本，他是打算， 因为他这个户口本 更广泛的， 他这个户口本我理解的是其实就真正的是家庭的户口本是吧，这个志愿服务的户口本就区里面的， 可以是家庭的，也可以是学生的， 也可以是学生的， 对 啊， 对，只不过就是我就是把他的这个就更丰富了一些，就是很好的利用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孩子会喜欢。 现在很多孩子们应该是人手一个户口本哈。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孩子自主申领，他有这个需求，他愿意去做志愿服务，他就可以到大队部来找我，然后申请领户口本。 我看到金这位网友说，王老师他是认真的引领，给孩子们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而且欢迎23精神这位网友啊，给了三个赞哈。我们进行小段片花，回来以后呢继续和我们的丰台一小丰益校区的大队辅导员王芳老师来分享这个在丰益校区里小朋友们的一些活动。 我们待会儿见。 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所以现在的这个小水滴中队已经是他带的第三个中队了。我们现在照片上的这个是带的第一个中队，然后当时就是引领孩子们去做志愿。我们最开始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在小区里边去清扫一下啊，去铲除一下小广告啊，然后就是老师陪着孩子们到敬老院。到后来拓展呢，就是孩子们自觉自愿的去到太阳村，然后去到孤儿院，然后包括就是路边的小黄车，然后孩子们看起来他们会主动的去扶，然后还有就是包括看到哪儿有那种捐赠活动了，他们会在学校去做宣传，去带动大家一起去做志愿服务。然后我们这个六一中队在今年的六一被评为了北京市的优秀班集体，还是非常突出的。他们班现在有很多孩子就是不用老师去说，然后到了周末他们主动的去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其实就是把一个班级的凝聚力凝聚在一起了啊，大家就是真的是这样，有小黄车倒了就真的是扶起来哈。 对对对，他们还会有的时候发现那上边比如说弄坏了什么的，让家长和他们一起去修啊什么的。孩子们就是很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些事情。 这是我们的志愿服务方面的一些情况吧。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的就是六小奖章。刚才在这个放歌曲的时候还在和王芳老师聊说，六小奖章是我们丰台一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色。 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奖章呢？ 应该说六小奖章它实际上是和我们学校的公民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在整个学校的这个大的主题教育之下，然后配合评价的一套机制。然后它的有礼小时者、劳动小能手、环保小卫士、学习小主人、快乐小天使、同学小伙伴，它就是涵盖了孩子们日常包括学习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来全面的来打造一个就是优秀的这么一个小公民的这么一个形象吧。然后在这样的六小奖章的激励下呢，就是我们的孩子他的日常学习活动各个方面都和小奖章相结合，然后包括上课老师们就是会给表现好的孩子去扣不同项目的小奖章，比如他参加环保活动了会给他这个环保小卫士的小奖章。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每次开展一些主题活动的时候，孩子们去自主设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被班里选出来交到学校来了，我们还会给他这种学习小主人的这种小奖章，包括他们平时上课认真完成作业了可能就会给他盖这个学习小主人的奖章。 那比如说像这个快乐小天使这个奖章应该怎么去办？ 快乐小天使是主要是围绕孩子的这个心理这方面来设计的，就是孩子们在积极参与各种活动的过程当中，然后表现得很阳光很乐观，就会有这个快乐小天使的奖章。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开展那个捐赠的活动等等，然后孩子们主动参与进来就会有同学小伙伴的呀这样的奖章等等。 哇，所以说有没有就是集齐六个奖章的小朋友？ 有啊，他每一项活动参与都会有奖章。然后他的六个小奖章是和他在学校里边的这个学习生活各个方面都包括的，然后会根据不同的方面，比如说像劳动小能手，可能孩子们平时在学校做值日啊，主动参与劳动啊，参与这种像学雷锋的时候我们进社区在校内做那个好人好事，这些都会有所结合，然后给孩子们扣不同类的奖章。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非常的优秀，他拿到了六个奖章，会不会有一些额外的奖励？ 会有。如果他的奖章集的数量很多的话，我们每年会到六一的时候，然后会有晋级的奖章，然后有金质奖章、银质奖章和小能人奖章。 最后这个可能会有多少个小朋友拿到这样的奖章呢？ 每个班会有像金质奖章应该是6到8个，银质奖章也差不多，小能人奖章应该是有10几个孩子，每个班应该是有一半多的孩子会通过他平时积攒的这些小奖章来换得这个2级的奖章。 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奖励机制以后，王老师觉得会不会这个大家做起事来或者是参与其他活动的时候更加积极了呢？ 对，更积极更有劲头。而且我觉得对孩子的培养是特别全面的。我们孩子的发展，就是我来到一小之后，我总感觉一小的孩子特别幸福，因为他们的舞台特别多，然后学校对孩子的关注也是特别多的。然后就是像刚才我们说，他晋级到2级获得金质奖章、银质奖章，然后在金质奖章当中最优秀的孩子还会有年级的这个校园之星。 哇， 每个年级就一个。 哦，每个年级只有一个，那这个太难了。 校园之星，那就等于是获章最多的那个孩子，他会还会有这个奖励。 那也就是其实是鼓励了每个小朋友要全面的发展， 对， 不仅仅是只看学习成绩啊，或者是其他方面， 对对对，全面发展，而且是要发展，要有目标的去发展。 所以这个少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少代会是我们的另一项学校的特色的活动。然后我们每学期在第一学期9月份开学典礼之后，大概在9月底或者10月初的时候，我们会举办这个少代会的开幕式。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少代会会历时4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少代会，如果完整的说，就是少先队员代表大会，是孩子的会。 那这个会主要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和环节呢？ 我们少代会主要就是要培养孩子们当好少先队的小主人，然后就是自己的干部自己去选，自己去选择，然后自己的队伍自己来建设。然后少代会当中会安排，就是首先就是在去年工作的这一年当中，然后我们的这个小干部大队干部会做对去年工作的一个全面的总结，然后我们少先队员的小代表他们会在这个总结当中为这个大队长提出一些意见或者建议，就是去年我们开展的活动我们认为还可以怎么做更好，然后今年我们还希望开展哪些活动，就是完全让孩子自主，他们去发言，他们去说。然后这是一次会议。再有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各班开始有这种竞选，因为我们少代会是要选出学校的新一届的大队委员会，所以他们先是从中队里面来，首先是每一个中队他会有竞选，然后推选出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到年级里再去竞选。然后到年级里竞选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每个年级应该是推出3个人，三个孩子再到学校来参加校级的大队委的这么一个竞选。然后最终会通过校级的竞选，全校的同学、全校的老师，然后包括少先队员代表都要参与投票，然后选出校级的大队委员。所以就是我们是一层一层的这样过来。就是整个一个少代会当中更多的就是突出孩子的地位，然后突出孩子的自主， 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任，而不是说一味的听老师的安排或者是其他。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小干部的竞选也不会说就像以前一样，这个孩子好他永远都是干部。我们的干部是轮换制的。就比如说像我这块的大队干部，可能我真的是用很多的方式，然后很多的平台，然后给他 进行的培养，然后自己用的已经很顺手了，然后得我一下用六年，那我觉得对于别的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的不管是中队的干部还有大队的干部，他的最长的任职期就是两年，而很多孩子基本上都是一年，到下一年我又换一批新人，又重新培养，就是给更多的孩子发展的这种机会。 那其实有一些哈，会不会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哎，现在这个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太多了，会不会占用我们家孩子这个学习的时间啊，其他学习这个特长的时间啊，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家长？ 大多数家长还是很鼓励很愿意孩子参加活动的，就像我们竞选，拿我们一个中队的竞选，我们本来就是打算一节少先队活动课完成的这么一个任务，但是我们有一个中队他连续用了三个是几个少先队活动课，就是他中队的竞选才完成。因为所有的孩子这一个班，比如说他有三十个孩子，三十个孩子都准备了竞选演说，全都要说，那老师不能说我只给我中意的几个孩子说一下得了，所有的孩子都说，大家一起来投票选。 所以说 就是家长肯定是支持，所以三十个孩子都准备演说了， 而且这个机会非常的公平。 对对对，是的， 只要你想要去竞选这个中队长的话，你就有机会和平台。 是 张悦，要不要以后再试一次，再那个竞选一次大队委？ 可以啊， 就弥补一下那个小学一道杠事件给你留下的心理阴影。 是的啊，其实刚才听到王芳老师聊这些，就是每一年给这些学生们一个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个特别的好。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锻炼上一年的这个小干部，他在你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甚至大学，甚至在你以后的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括你甚至毕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的这种管理能力上都是很重要的。 对， 对对， 有些学生甚至就是从小学当上了小学生的小干部以后，一直初中、高中、大学，他都有这种这个当干部的这种能力。所以你不同的去培养很多的小干部，对于他们人生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这是少代会的一个过程。除了少代会以外，我还听说您这个丰益校区还有这个校园小公民的活动哈。 对，就是我们的公民教育，其实刚才 和那个志愿本、户口本、志愿服务的户口本、 那个、 不是一回事哈。 公民教育是丰台一小在2002年开始的这样一个活动。刚才我把这个六小的内容也说了，它的公民教育是一个对学生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培养。然后就是力争通过学校的这种包括六小奖章的这种评价机制的督促，使孩子最终能够懂得参与、尊重和责任。能够就是在家在学校里做个好学生，在家做个好孩子，然后走上社会能够成个好公民。 这个做时代的小公民是咱们丰台一小的一个特色哈。就当初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活动呢？ 这个是学校最初应该是都是已经我说从2002年就开始了嘛，当时就是可能就是结合着一些现状的问题吧，包括社会上的一些现象，然后就想我们应该培养怎样的人，然后在大家的这种智慧的火花的碰撞下，然后想到了就是我们学校最终要立足的发展，就是我刚才说的培养他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在家是个好孩子，走上社会是一个好的公民，这样一个想法，一个初衷，然后来做这个事情。 好的，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啊，还是有很多的网友和我们留言。 我们看到淡蓝色的忧伤，他说孩子们对自己喜欢的事情都会全情投入的，优秀是一种习惯，要从小培养起来。还有松松说啊，王老师棒棒呢，孩子们最喜欢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了。还有太阳花他说注重小干部的培养，这个对课是有声有色哈。还有 另外一个网友也是太阳花，他说丰富多彩的寓教娱乐的活动使我们丰益的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成长。的确，我发现我们丰台一小有很多的活动都是自己特色的，自己独有的。 我们再来通过一些图片来一起跟这个王芳老师一块儿来看看我们丰益校区还有哪些活动哈。这个是在开学典礼上是吧？一个主题的做合格小公民的活动启动仪式，这也是自主自律文明有礼做时代小公民。 对， 这些都是这个时代小公民的一个行活动的一个系列 主题啊。也这个活动的主题基本上是贯穿我们整个学期的各个活动，包括教育教学，都会围绕着这个大主题，然后来引领孩子们。 这好像是个情景剧哈。 对，情景剧。 小黄车，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小水滴中队 啊。 他们平时所做的一些事情搬上了舞台，然后对大家进行一个宣传。 这个小水滴中队还是很出名的，在北京市哈。就是我是小水滴中队的哈， 说出来很自豪。 对，遇到了这个小黄车倾倒了，我就要把它立起来哈。 他们在志愿北京的服务网上也都是有注册的。 这是朗诵哈。 这是主持人。 啊，主持人。 我的小主持人。 这个是一年级小朋友哈。 啊，对，这是我们的每月一节活动。 每月一节。 我们每学期有四个节，这个是快乐歌唱节。我们往届的快乐歌唱节就有结合着，比如说结合着抗战，然后那个纪念日，然后开展这个大家都来唱抗战歌曲啊什么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结合着学校的特色，然后呢每个班来创自己的班歌的快乐歌唱节。像这个刚才放的这个照片是我们今年的，我们今年改成了也是追时髦嘛，校园好声音。 还那老师是不是要转椅子呀？ 没有，这个倒没有。校园好声音，孩子们自己报名。所以我就觉着，我刚才说的，我就觉得一小的孩子特别幸福。每个月都有一个节日，然后呢，他会适合不同的孩子。这个孩子爱唱歌，那个孩子爱跳舞，爱跳舞的孩子就可以参加艺术节的活动，然后爱唱歌的活动 有这个唱歌的节日。有跳舞的节日， 对， 还有 创新科技节，对， 还有 阳光体育节。 阳光体育节，我就想嘛，肯定要有个体育的节嘛， 对对对，锻炼身体嘛， 对，给男孩子一个发泄的窗口， 给男孩子一个机会吧。 这应该就是体育节吧。 对，我们每一届阳光体育节也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因为它是以年级为单位要开展入场式。其实我那个里边还有小视频，可能不好播。然后这个就是一年级小朋友的入场式。就是你看他的表情和动作，个个都特别精神， 很认真。 对，而且参与的特别广。 这个是。 这是我们区的一个特色，叫红领巾唱响中国梦。然后我们每个学年都会有一次，然后各个学校呢，就是来唱歌的学生，不是说你从学校精挑细选出来的，他都是来自一个自然中队，可能有跑调的，可能有什么什么样的。 所以其实这样的 就是鼓励参与。 对，这样就不是说你是优中选优啊，你是什么专业的呀， 给很多孩子有自信心了。也许他参加完了这个活动就爱上了比如说唱歌，或者爱上了其他的这个活动的话， 对对， 他也许会慢慢的从事就在外面学一学啊，或者是进行一些锻炼哈，训练。 左边和右边这两个是唱京剧的吧？ 对，这是表演唱嘛，然后我们加的花儿。 就基本上就是每个中队可能大家都是这个家的这些特色啊，是出彩的一个地方。 对，然后我们最后挑选，然后去参加区里的比赛。 我们听一下吧。这个是咱们哪个中队的？ 这个是41蒲公英中队。 蒲公英中队， 自由飞翔。 对，这是第二首歌。一首歌是必唱的那个对歌，然后第二个我们这个唱的就是《少年中国梦》。其实听起来不是说特别那个像学校的合唱团那么专业，但是 你可以那个，不知道曼宁有没有，你听的时候感觉没感觉到？就是孩子们声音巨大哈，就是发自肺腑的， 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在唱， 每一个孩子都特别用心的在唱。

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收看方式， 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方的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现在在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到这个后台来留言了。这个燕西妈妈她说真棒哈、啊，还有说王老师给王老师点赞，王老师好美。然后这个金她说啊，大队部的各种活动让孩子们学会了相互尊重，学会了承担责任，学会了困难面前的努力与坚持啊，说得真好啊。还有静水流声她说，丰台一小公民教育培养六小公民，在活动中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会尊重，勇于担当，为学生幸福人生点击了。 这个刚才跟王芳老师聊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一些做什么时代小公民啊，这些活动啊，除了这些活动以外，其实对于丰益校区来说，有一个我是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军训活动啊，小学生的军训 啊， 小学生的军训，你军训过吗？ 没有，我都是中学开始军训的。 对啊，在我的心目中也是中学开始军训。其实对于小学生军训来说，确实难度挺大的啊。先让我们的王老师给大家先讲一讲这个军训的来龙去脉吧。 好。我们的军训活动的主题是我是一个兵。然后它是我们丰台一小48个暖记忆活动的其中的一个。那我们就是校长提出这个，也是说就是让孩子们，因为我们是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就是希望他能够在小学的六年当中心中能够留下很多美好的暖记忆。所以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48+。就是每学期通过不同的节日，通过不同的活动留在他的印象中。那我是一个兵的活动，这个我们也是坚持了多年了。这是在孩子的暑假的过程中，孩子们都在放暑假呢。然后这些孩子，这个 我想想就觉得挺惨的，放暑假天挺热的。 对对对，是确实是很热。然后这是四年级孩子的一个特有的活动。每到四年级，他该升四年级了，三年级的暑假，然后开学是上四年级，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项活动，会带着孩子们走进军营，然后参观内务，然后看着叔叔们去叠那个豆腐块的被子，看着在叔叔们的这个宿舍当中找旗，看看你都发现了哪些旗，然后就是接下来的5个半天的军训。其实他们军训的内容是挺简单的，就是拔军姿，然后练习稍息立正、转法，包括齐步走，这些内容是很简单，但是也很枯燥。尤其是刚才你也说了，夏天特别热，然后我有几张照片都是拍的孩子们流汗，他们在那儿拔军姿站着，然后我手机举过去推进，然后就拍他们那个汗珠，当时拍了很多。但是孩子们都能够咬牙去坚持。 四年级的孩子确实坚持住，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这儿有一段视频啊，和大家一起分享啊，看一下在军训的一个现场的情况。 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 以进为准。向中踏针，向前滚。 所有的四年级的学生都要参与这个活动吗？ 对对对。 嗯，我以为就是挑出来几个健壮的，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参加。这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一个历练了。 对， 嗯。 而且我觉得虽然 有一些 天气很热哈，但是大家的声音都特别的洪亮。 是的啊， 对。 有一些学生有没有说过就是军训完的一些感受？ 我们每天都会交流。 嗯， 孩子有 家长，其实我觉得也是， 对， 也觉得挺欣慰 的。家长会在比如朋友圈发孩子们的这些照片，家长也会在下边留言，就是也很鼓励孩子，就觉得孩子经过这样的一次锻炼之后，就感觉孩子好像忽然长大了一样。 嗯， 然后一直我们这个完了之后到开学一般都会有一个展示，然后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四年级的孩子能够在众多的队伍当中就是很突出，很整齐。 真是这样啊，历练了，瞬间就长大了。因为教官和老师可是两个概念， 是 部队里面的教官和老师可是两个概念啊。你看就是你让你左转你就得左转，让你右转你就得右转，啊，没有商量的余地哈，真是这样，挺好啊。这是一个军训啊，四年级的军训。刚才你还讲了一个是舞动中国梦哈，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也通过一个视频短片看一下哈。 这是孩子们自己创编的集体舞， 自己编的，还真是不容易啊。 这是六年级的孩子， 这也是一个中队吗？ 刚刚编舞了。 这是一个中队吗？ 对，一个中队， 一个独立的中队。 对，自然中队，因为这是我们区的一项特色活动。 嗯， 红领巾舞动中国梦必须是一个中队的，就是很严格，还要查学生的学生卡，看看是不是。 那看来还真是一个中队。 对，他最初都会有几个突出的孩子来编。然后带动其他的孩子一起跳，然后再请最后的时候请老师帮着加工辅导一下。 早晨的听了以后还觉得很兴奋哈， 而且很久没有听过这首歌哈，你再听会很有亲切感。 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赛类似的了哈。 对， 就是每一个 先普及， 先普及 啊。对， 然后每一个学校会有一个中队代表吗？还是说， 是的， 每一个学校有一个独立的中队代表，不是选举出来的，不是这个选拔出来的啊。还真是特别的好哈。 对，孩子们就是那种活力啊，就是在这个舞蹈当中都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而且也增加了他们的集体凝聚力。 我们看到后台啊，有一位网友太阳花，他说生活在丰台一小的孩子是幸福的。没错，刚才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到了，这孩子们的确是哇，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可以去参与哈，真的是太幸福了。 这是一些活动的情况啊。其实刚才王芳老师在我们在放片花的时候还和王芳老师来聊，说王芳老师其实也写了一本书哈。 哇，不是我独立写。 独立写的哈。 不是独立 啊，这本书其实我也特别感兴趣啊。书的名字叫国旗。国旗在孩子心中升起，其实就是国旗班的一些不是这个国旗升起升国旗的一些故事哈。这本书王芳老师也带来了哈。 对， 就是这一本 对，这本书是在当初我是在花乡教委，在做总辅导员的时候，然后那个在领导的这种带领下吧，大家一起开展的一个课题研究的一个活动。 具体的内容有哪些呢？ 当时因为我是最初是在学校工作，一直是做大队辅导员，因为我就喜欢做大队辅导员。然后但是当时我们乡教委他就是缺少一个总的辅导员，我们当时乡里边有十几所学校嘛。然后因为我当时可能是不知道是那个成绩好还是怎么样，然后就让领导看着比较顺眼了，然后就非要让我到那个地方去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当时去了以后，领导在一次谈话当中，因为那个时候就要搞课题，然后说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然后我想来想去，他就说你从基层来，你一定有一些好的想法。然后我想了很多，然后最终我就想到了这个升旗，因为一般的学校的升旗仪式都会选好孩子去升旗，然后好孩子去展示，都是好孩子的事儿。那对于可能比较 调皮的孩子， 他在底下看，他并不想看，他也不想认真参与进来，所以这个升旗仪式就变成了一种城市化。反正每周一都得升旗，我们必须得参加，我在那儿站着，可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甚至有可能左耳朵都没进。然后这升旗仪式就完了，就成为一种形式。然后我当时就提出了这个，然后领导觉得我的想法特别好，然后就当时找我们丰台区的教科所，反正也是大力度支持，然后一起来研究，给我们提供一些理论的帮助。然后确定了这个课题之后，我当时是和我们教委负责科研工作的一个张老师，我们俩几乎是每天都要下到各个学校去，深入到这十几所学校当中，和老师们一起开展研究，就是怎么让这个升旗仪式能够走进孩子的心里。然后我们开展了很多的研究，包括活动，然后最终就是在所有活动的积累之下吧，然后我们这个里面参与的编委呀，包括作者呀，都是来自基层，有老师，然后有家长，有学生，都参与了这本书，然后最终出的这本书嘛，国旗在孩子心中升起。 其实里面的内容就是可能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吧。在国旗升旗的这个仪式上， 就是让它不只变成好孩子的舞台，是变成所有孩子的舞台。那我举个例子说，就比如当时我们那个新发地小学，其中有一个班级，一个龚老师，然后他就是在他的班里边把班里最调皮的那个孩子作为一个升旗手的培养对象，然后他就是和孩子一起就是建立了手拉手的关系，就是可能交给小干部管不了你，交给同学管不了你，得咱俩手拉手。但是现在手拉手不是说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们俩是朋友。然后呢，他就帮助孩子去分析孩子的问题，然后帮他制定各种的小目标，帮助他去进步。然后就是最终让这个孩子，就是你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学校升旗仪式上的升旗手。你为了这个目标，然后呢你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是改掉你自己的这些小毛病，但是老师不强迫你去改，你自己定目标，可能我今天就改，我今天认真完成作业，然后我明天就改，我在课上不乱说话，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他们要经历了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然后最终这孩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成为了升旗手。他在升旗的那一个瞬间，他就是由衷的感到那种骄傲和自豪，就是我进步了，我是升旗手了，就是这样的活动。 也许他以后还就没有那么调皮了，会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 对，是的， 是这样的。其实你越是让他你越是打击他呀，或者说什么，反倒他会越来越调皮。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学校，现在我们丰益校区，我们的升旗也是每一次升旗，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他是双身份的，也是中队辅导员。然后他 他在承担学校的一期升旗展示的时候，他们不是把所有的好学生推上舞台，就是让班里边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因为有的时候我在查他们班的升旗展示的时候，我说这个孩子我给他练了好几遍了都不行，咱们能不能换个孩子？然后我们中队辅导员说，王老师不能换，说我这个孩子我就是为了要鼓励他的，然后您放心吧，然后最后他一定会成功或怎么样的。其实即便是最后他在正式的展示中有瑕疵，但是我们都可以去包容他。我经常就是说，我们自己家关起门来过日子，就是不要怕孩子出错。我特别爱说这句话，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家长的一个截图，一个微信的一个截图。他是当时孩子生病了在家呢，然后因为他们我们是小区内的学校，他们家的楼就在学校外面，然后我们学校里搞升旗仪式，然后孩子生病呢，一会儿家长看不见孩子哪儿去了，上窗口面向学校的方向升旗敬礼。 哇， 你看上面有写哈，说儿子感冒在家写作业过程中听到了自己学校传来的国歌声，一不注意这小子笔直地站在小阳台上，致敬地注目着前方，跟着学校的节奏在打对礼。 是，就这样的感动的小故事还是挺多的。 其实通过这种仪式感的国旗升旗仪式，让很多的孩子们就真正的爱上祖国呀，爱上自己的学习，爱上自己的生活。未来丰台一小还会有哪些就是在学生活动当中还有哪些规划吗？ 其实未来是我觉着学校不管再开展任何活动吧，一个是就是要还是要从尊重学生的这个角度出发，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少先队主要对学生进行的是这种红色的教育，政治启蒙，所以我们要大的方向要把握好。你像咱们习总提出的现在对于学生的培养，就是从小学习做人，从小学习励志，从小学习创造。那我想在做人、在励志和在这个创造这方面，我想我们学校未来的活动要围绕着这个大的目标吧，然后设计更加于贴近孩子们喜欢的。当然我觉得活动更多的应该还是从孩子们当中来，要多去听取孩子的意见和建议。 其实今天我觉得跟王芳老师聊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用更多的手段或者说是活动去让孩子们真正的爱上生活，爱上学习。 对，我们永远就是要把自己当成他的朋友，当成他的伙伴，去陪伴他们成长。 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最后一张照片是王芳老师在参加区级活动时候的一个 做主持，手里还拿着对讲机。这是最开心的时候， 最开心的时候啊。太好了，也希望王芳老师在23年的我们的这个辅导员工作的过程当中继续的勇往直前哈。 谢谢， 给更多的小朋友们带来欢乐哈，尤其是在美好的童年记忆里，当想到王芳老师的时候总是很开心的样子， 心里都是甜甜的哈。 是的， 希望是这样。 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曼宁。 我希望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然后面的节目是活流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再见。 是不会认输的，生命的跋涉中，即使惊若冬雪，也不会让梦想融化。 理想气喘吁吁，现实让人哭泣。 可是我听见你在内心呐喊，我们生而不同，年轻勇敢。